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学人沙龙。今日我哋跳出录影厂，嚟到位于深水埗嘅香港设计中心 DX 设计馆。 咁除咗我哋平时见开嗰几位主持，包括我啦、阿 Paul 啦、Manfred 啦、Alan 同埋 Jeff 之外咧，今日我哋仲有建筑界以及设计界一个重量级嘅人物梁志天 Steve 做我哋嘅客席嘉宾。 当然啦，仲有我哋咁多位现场嘅观众啦，佢哋包括来自唔同嘅建筑界或者系设计界嘅精英，今晚嚟呢度捧场。 咁我哋呢个设计界嘅嘉宾，相信我哋无人不识噶啦。我唔喺度重复每一个奖项、每一个咸头，但系咧，今日一个好重要嘅身份咧，其实阿 Steve 就系香港设计中心嘅副主席啦。今日都好开心，我哋用到呢一个地方嚟到做我哋第一次嘅外景嘅。点样去令到你去认识建筑啦？点样去入到呢个建筑界啦？咁呢个可能大家都有啲兴趣想知道噶。 其实咧，我好细个，应该话中学嘅时候咧，我已经好知道我想读乜嘢噶。其实好简单，我屋企咧，我爸爸咧有八个兄弟姊妹，嗰时我就同我二叔一齐住，我二叔就系一个建筑师。 哦。 咁我其实我夜晚黑冇嘢做呢，我就走入佢房度睇佢画图。咁而且呢，佢除咗画图之外呢，佢我觉得佢真係佢我个 role model。佢好多嘢都好叻㗎，音乐又好叻啦，书法又好叻啦， 嗰时你几多岁？ 我諗十二三岁。 OK。 係啦，咁晚晚都睇住佢做。佢太太即係我二婶啦，佢就係一个结构工程师。 哇， 嗰啲我就唔好遇我啦。我见到佢好闷嘅，全部都系数字。 哦、 所以呢，我就好細个就知道我好想做建筑师。咁我甚至冇我读大学嘅时候呢，我諗大家都可能唔知。咁我报 Hong Kong U 啦，我哋啲师兄师弟啦。 我师弟。 咁呢我得一个志愿嘅咋，就係、是、architecture。我冇 second choice， 冇第二志愿。我都唔知点解嗰时咁大胆，如果 Hong Kong U 唔收我就冇书读㗎啦。 所以 Steve 其实我諗係一个好好嘅榜样，一个 role model， 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建筑设计师，在香港读完书之后香港 practice 啦，开自己公司，冲出香港，去到国内，去到国际，赢咗咁多奖项，到依家返返嚟我哋喺香港呢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再培育我哋后辈，呢个我觉得真係一个好好嘅一个非常之成功嘅建筑设计师。 我諗今晚我哋嘅主题就係空间美学啦，咁究竟空间同美学系咪两个主题还是一个主题呢？我哋今晚不如傾下呢樣嘢 啦。空間同美學我覺得可以分開，美學可以包含喺每一個生活範疇裏面。咁但如果係空間設計呢，我覺得就係、是無論你話用乜嘢嘅主題也好，風格也好，我覺得一個美字其實係一個經過個 sophistication， 即係不斷咁研究深化，不斷咁去 elaborate， 到最後嗰件事到去到精炼咗之后呢，嗰、那个结果不论你系好丰富又好好简约都好，呢、这个我呢就系嗰个美嘅存在嗰个过程同个价值囉。唔知阿 Steve 你点睇 呢？我諗我哋今日讲空间美学，我哋先讲美学先。我觉得美呢个字呢嗰、那个定义呢系冇一定嘅标准嘅。咁而呢个标准呢系会随着嗰个时间啦，嗰、那个背景啦，唔同嘅人物呢，唔同嘅情况呢，都会有唔同嘅标准。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唐朝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咩叫做靓女啊，即係肥肥地嗰啲先系靓女。咁但今日呢又要有高啦，又要瘦啦。咁所以呢个美嘅标准呢係会随着嗰个社会嗰个标准，或者当地或者当时嗰个文化背景而改变。咁亦都我觉得亦都唔可能会只系一种标准。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最緊要就係睇落去舒服啦，同埋係適合即係我哋現今當今嘅一種即係生活嘅方式啊，或者個文化嘅背景囉。 你嘅演變係好著弱嘅，令我同埋我自己覺得呢我唔知大家點睇呀，各位兄弟其實做一個設計師建築師呢是要有个人修养，呢样嘢我觉得喺 Steve 身上边，我系睇到 Steve， 你会点睇呢样嘢？ 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设计师，我谂佢系要首先佢好有观察力啦， 咁因为好多嘢系由观察，然之后就再自己去消化，再创新翻出嚟。咁、另外就系、我觉得美咧，除咗系天生嘅一个审美之外咧，系可以训练嘅，即系等于所有嘅。譬如我哋繪畫又好，繪畫藝術又好，音樂又好，你去聽得多啲，你去睇得多啲博物館，你對你嗰個美嗰個欣賞嘅能力或者個審美咧，係有一定嘅即係幫助。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天生同埋後天培養都咁重要咯，我覺得。 咁啊 ，Steve 其實喺你個事業裏面啦，你經你創咗好多個高峰。咁其實由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咁你係點樣令到自己去改變咧？你系即系你系真系靠睇得多？你系同人见得多？定系你有咩巧妙可唔可以喺度教下我哋咧？ 嗱，我谂对我嚟讲咧，做设计无论嗱呢度好多嚟自唔同范畴啦，有做建筑，有做空间，有做园林。我觉得咧，我哋做设计首先唔系一个纯艺术嘅创作。纯艺术嘅创作系纯粹表现嗰个艺术家个心里边想表达啲咩，或者佢想有啲咩 message 可以话俾大家听，或者佢对社会有啲咩不满，甚至冇。咁但系我哋设计师咧，或者建筑师咧，我哋系去解决一个问题，去做一个方案嘅一个 solution 出嚟。咁我成日都讲咧，我哋个设计咧系由理性开始。如果去到一啲情况，先由理性做开始做分析。然之后最后就把我哋个感性摆落去，咁呢个系理性同感性嘅一个交流。 理性嘅分析，感性嘅演绎系咪？呢个应该系我都了解个你嘅名言。其实我都好即系咁样睇啦。我哋香港喺九十年代的时候，啲房地产其实都系有一个风格嘅。咁我谂梁大师就系喺嗰阵时做个 breakthrough， 可唔可以讲下嗰个时代嘅你点解由嗰啲边个做饭古典会跳到去一个咁大胆嘅一啲简约嘅一种风格咧？ 呢个都几大胆嘅，因为其实我由我80年代初香港大学毕业啦，咁啊一路咧由87年做到97年咧，我就已经系做紧我自己个 practice， 咁啊头嗰十年系以做建筑为主，咁啊到97年咧，我先至将公司重组，咁啊将建筑同室内设计即系双线咁样去发展，咁啊好好彩啦，咁啊有香港有其中个发展商就嚟揾我，佢话 Steve 你可唔可以有冇兴趣帮我设计个样板房啊？咁我梗系有兴趣啦，咁我觉得样板房都几好玩，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因为我成日喺佢哋嗰度咧同佢洗脑啊，我话点解你啲香港你啲发展商，我成日投诉，我话点解你啲发展商全部啲样板房个个都系古典啊、金碧辉煌啊，要咁样咧就先至表现到系豪宅。豪宅当然就可以卖贵啲啦。咁你系发展商，所以你一定系知道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唔应该系啊。豪宅都应该有唔同嘅定义，况且豪宅都有面对唔同嘅市场、唔同嘅买家。我嗰时咧做嗰个楼盘咧，就刚好咧就喺新界。咁新界而且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僻啲嘅地方添，唔系沙田啊或者即系好近嗰啲，咁系一个好靓好靓嘅地方，咁追求一啲好自然、好向往自然嘅生活。咁既然呢啲人佢就唔会即系咁拘束啦，咁譬如我举个例，我墙咧，我系完全系冇贴墙纸，冇贴木板，冇贴啲布，咁系乳胶漆，我就用一啲好简单嘅艺术嘅装置，甚至冇我有幅墙，我哋喺隔篱个海滩咧，执咗啲树枝，咁啊摆咗上墙度做个装置，咁啊跟住咧就去买几个蝴蝶嘅标本摆咗落去，悭水又悭力，但系咧就有效果。咁我觉得你要判断到你未来嗰个买家或者个使用者，佢哋中意啲乜嘢，咁啊同个环境做到最大嘅一个互惠互利咯。 所以即系设计师其实除咗自己嘅意念咧，亦都要睇下嗰个项目本身吓个背景，或者个客户嘅品味，或者个用家嘅品味系应该系乜嘢。 嗱，我哋头先嘅讨论就好热烈啦。咁我睇下我哋台下嘅观众，唔知会唔会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哋嘉宾或者我哋主持嘅咧？ 好，我是个建筑系的学生啦。咁啱啱你哋都提及到环境是好影响设计嘅。咁想请问一下，喺香港呢个咁地少人多嘅地方啦，呢啲高密度住宅嘅设计入面，你又要同时追求声学表现，又要同时追求譬如话通风设计等等，你哋会作出啲乜嘢取舍，或者会采用啲咩设计方法去最大化各个东西嘅性能呢？ 其实我哋呢个限制就是香港就地少人多啦，地又好贵啦。咁其实我哋永远都系，我觉得咧就系我睇嘢，我个人好正面，好 positive thinking。呢个正系训练到我哋香港嘅建筑师咧，喺咁细嘅环境里边咧，做到精益求精。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去到内地啦，甚至乎去到全世界咧，佢哋系好欣赏我哋种能力，做一个好有限嘅空间，甚至乎一个好狭窄嘅空间，而系做到一个功能有齐全、好合理嘅一个空间。咁呢个就系正正系我哋将我哋嘅缺点化为我哋嘅优势。 咁啊，我哋呢一节咧去嘅。讨论好激烈，咁但下一节咧，我哋可以继续讲下嘅。咁下一节我哋会讲咩咧？就系讲都相关啊，就系嗰个空间美学究竟点同城市同埋嗰个城市嘅经济系有一个互生关系，好嘛？下一节再见。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 part 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我哋嘅空间美学。咁啊，我哋刚才讲咗阿 Steve 喺个人佢自己喺设计心路历程啦，点样开始佢做建筑师嘅一个生涯。我哋由阿坡开始咧，我哋几个建筑师讲讲建筑啦。咁如果你个背景都几特别嘅，由建筑开始变咗园景，做埋园景师。咁其实你可能对个社区空间会反而比我哋多啲去接触去交流。咁睇下你有咩睇法呢方面？ OK， 我先分享少少，因为我本身系建筑啦，你读建筑，咁跟住就转咗做园景啦，咁样咁两位师兄，两位都系成我比较后生，咁我自己睇其实吓，其实我觉得唔同 art form 嗰个根本应该好类似嘅，讲美学吓，咁我可能天资唔系好够啊，所以我细个咧其实好多迷思就系究竟美学系点嘅咧，咁我觉得头先阿 Steve 讲得好紧要就系、是。美学是一种训练来的、其实是需要训练才识、我成日好唔中意听到一句说话咧，就系话，靓唔靓呢啲好主观嘅咁，哇，咁靓唔靓好主观就唔使美学啦，系嘛？咁其实呢样嘢系有个始终有个标准喺度，咁而嗰、那个而当时因为我觉得好想探寻呢样嘢究竟何系美学咧，咁我就真系去睇一啲美学嘅书籍，咁最有名嗰个就系朱光潜，咁佢系。佢又是香港人啦，咁而佢係中國第一個真係研究美學，而佢係貫通中西嘅，咁佢嘅理論唔講，但係其實佢最得人道俾咗一個精神支柱我哋咧，就係美學始終係有一個標準。我記得我有一同一個法國嘅旅遊大使傾偈，咁佢就話咧，巴黎同埋米蘭咧一路都喺度爭，即係邊個可以做最多旅客嘅城市。咁佢話佢哋始終係第一咧，好大程度係因為佢哋個都市景觀。咁佢話呢樣嘢咧就係、是。佢哋好重視嘅嘢，咁所以呢個其實好多旅客去一個地方，好多時佢第一印象咧就係嗰個城市景觀。咁點解我哋都覺得啊，我哋做園景其實好多時係一啲免費地方俾人去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個某程度同個城市經濟咧都係有啲關係。唔知你哋點睇啦？ 嗱，我自己覺得咧，美依樣嘢咧，係。每个人睇法唔同，即系我自己系相信各花入各眼，即系我自己做系酒店比较多啦，我自己个生即系个 professional life 嗰度，基本上咧佢哋要求嘅嘢咧系要好 wow 嘅，样嘢都要 wow， 即系你唔即系讲得夸张啲，你有啲嘢唔 make sense 都得嘅，即系好多嘢系要 work 嘅，要靓得嚟咧，或者嗰、那个美咧倒翻转嚟会含蓄啲嘅。所以我自己覺得你唔同嘅 client 啦，係有唔同嘅要求，而我哋喺譬如做一個公共空間，同你做一個私人嘅花園係兩種要求嚟。私人花園你真係可以種啲哇好exotic， 即係好特別嘅樹啊、花草啊，因為你會去保養啊嘛。但係到翻由公共空間，我哋嗰陣時做星光大道就係、是。樣嘢係講要 natural 嘅，最好係 local species， 唔使点养佢啊，佢自己可能落下雨佢就自己够水噶啦，有啲太阳就掂噶啦。咁系两种唔同嘅感觉，而出到嚟一个好自然嘅美咯。倒翻转头，星光大道系。 其实少少都讲多讲句，就系、是、当时我由建筑转去园景咧，呢个系我觉得最大挑战嚟嘅，因为正正我仲做紧建筑设计嘅时候咧，我都系做酒店项目。咁酒店项目，我发觉我一路做建筑设计咧。我是想象到咩人用，譬如你是用緊一間商務酒店啊 ，exactly 好似你咁講，我是估緊嗰啲人是咩人，是嚟係開會啊咩成。但你突然間叫我設計個公園，設計一條街咁，咩人係咩人都有，咁即係應該點咧？咁所以嗰個某程度其實係嗰個設計思維是要改變因應個 art form 嗰樣嘢咯。 哦，呢度我諗可以有一個設計中心呢樣嘢。今日我哋要讲呢一个地方咧，其实我知道呢个中心之前曾经去过唔同嘅地方噶嘛，但系都系同一个我谂同社区有啲关系。嚟到呢度就系同一个深水埗，我相信点解摆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应该会将设计同埋社区呢两样嘢去带动一啲关系出嚟嘅。唔知 Steve 有啲乜嘢嘅当时谂法，点解会咁样做法咧？ 咁首先咧，我谂我哋即系如果系作为设计中心嘅代表啦，咁我对你都好感谢政府咧，对我哋个设计行业嘅一个大力嘅支持。咁点解会选择喺深水埗咧？其中嘅原因就系深水埗嘅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咁特别系即系服装啦，或者服装一啲嘅元素啦、布料啊，或者啲所有啲 accessories 啦。咁所以而 fashion 咧，亦都系我哋香港设计嘅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部分。咁我哋其实香港好 fashion， 无论系做衫啦、設計啦，都係喺全世界係一個好高嘅水準。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可以即係近水樓台，可以做到呢樣嘢，亦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活化呢個社區嘅一個作用。咁好開心，我哋喺呢度攞到呢個咁嘅地方。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好多同設計 promote 我哋設計。同我哋設計嘅交流、展覽嘅所有嘅嘢啦，咁呢個我哋係舊年嘅時候落成嘅。其實呢個地方咧，都係我哋阿 Manfred 做室內設計嘅。咁我嗰時就做咗 client， 即係我代表香港設計中心，佢就係我哋嘅 consultant interior 嘅 consultant 阿 Manfred。 講下 Manfred 可以。 有冇忍唔住又要？ 如果呢度你见到咩瑕疵啊嗰啲，你就嚟闹我得噶啦。坐得唔舒服， 俾个 defect list 你 系 嘛？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仲系有啲即系 touch up 嘅，我哋个工程仲未完全完成，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除咗我谂设计师做一样嘢咧，我哋要了解宏观嘅一啲条件。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我叫做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虽然我们中间就做一个金融城市，但是始终我们很难发挥到一些品牌出来。我们很多那些金融的企业都是外国，现在就中国了，就是内地了。我哋始終都好冇乜機會去孕育我哋自己一啲品牌。當然有一啲咁我哋都做到嘅，有啲都係Steve 佢去幫佢哋做嘅一啲叫做 branding 或者 rebranding， 咁好犀利。咁我收到呢個 brief 嘅時候，我覺得第一個使命就係呢樣嘢，你點樣將香港 brand 咗佢先，叫品牌化。我哋有好多符號，係咪又係擺啲銀行鋼管，又擺啲文綠色就算呢？咁唔係㗎嘛。咁我哋要反而調返轉諗，就係呢個社區佢嘅一啲命脈，包括佢亦都係個後工業時代嘅一個買啲材料嘅地方啦。對面其實係一條叫做石器街啦，玉器嘅，買啲好平嗰啲玉嘅。咁嗰陣時啊 ，Steve 佢哋嗰個committee 啦，其實好高瞻遠矚，就要我哋做好多啲 local engagement， 而係好多呢度一啲持份者，例如一啲策展人啦，一啲fashion 界嘅一啲大佬啦。咁我哋好有幸同一個fashion designer 一齊合作嘅呢個設計，所以唔係淨係我哋公司，仲係有兩位fashion designer， 佢哋就成為咗我哋嗰個團隊個顧問。咁其實最主要嘅就係點樣將呢樣嘢可以令到佢任何人都用得到，所以你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好簡單嘅，好簡單。 特別簡單，令到佢個可塑性可以變到係最大化。咁你見到首層亦都而家有個展覽啦，嗰啲玻璃可以開曬對外嘅，咁令到嗰條街本身佢唔係好多人嘅時候，可以變咗係呢個活動嘅一個延伸地啦。咁令到嗰個叫做圖騰化嘅一種，我哋將設計圖騰化，你哋點睇？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節目咧，我哋早幾集就何培斌教授講風格咧。其实就是你个符号同埋个精神个含义两样加埋先至变咗个风格走出嚟。如果纯粹符号呢就只系个图案嚟嘅啫。咁我就有兴趣知啦，即系你做呢个设计话大家諗呢个设计中心嘅时候香港设计中心㗎嘛。咁点样香港法呢，究竟系个符号啊，系个内涵，边样行先，或者两样都有呢，呢度就同埋點解擺喺深水埗咧？唔擺喺中環，唔擺喺元朗，要喺呢個位置。我呢樣可以大家俾觀眾可以研究下、分享一下喎呢樣嘢。 係啊，香港仔精神啊嘛，快、靚、正。 其實咧，頭先我好開心啊，阿 Manfred 講到香港，我哋係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但我成日覺得香港唔應該淨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嘢，而我哋嘅文創產業咧。其實我哋個潛質都好大，同埋我哋睇文創產業咧，就唔能夠淨係睇一個單一嘅一個數字。其實通過設計或者設計嘅思維咧，可以令到我哋好多產業咧係增值，更加增加我哋嘅國際嘅競爭力。呢個咧就可以製造我哋好多經濟嘅效益嘅， 即係軟實力咯，一個城市軟實力。 咁啊啱曬啦，嗱，因為啱啱呢節講咗咧，就係、是大家都講緊嗰個建築或者個城市設計點樣帶動嗰個地區嘅改變，其實深水埗我哋都睇到佢一路改變緊。咁一路去到品牌咧，就去到講緊係衝出香港。咁睇下台下嘅觀眾有冇啲提問想問翻我哋？ 大家好啊，我係做室內設計嘅，咁我就想請教一下啦。咁如果係項目，我哋都会好大好多嘅框架啦，咁我想知道我哋可以喺个限制里面点样做出唔同嘅设计风格呢？ 其实我諗要聆听咯，最主要系你服务嗰个系边一个啊，你如果系一个年轻嘅夫妇，佢对还佢个可能佢哋买屋就买一次啊，买两次，佢哋系一个好大人生决定嚟啊，咁佢值得你聆听佢讲嘅嘢。咁一个商业机构一样啦。啊，咁我谂学会咗聆听，慢慢当到有一日，如果自己训练咗一种风格出嚟，咁嗰种风格变咗系脍炙人口嘅时候，即系例如 Steve 嗰啲设计啦，你就一定要去，我一定要梁志天做呢、這个，真至系好啊！咁你咪有话语权咯。我系咁睇人生啦。 首先咧，做设计咧。我剛才都講咗啦，冇限制唔好玩嘅，有限制先至可以逼出你嗰啲功力出嚟。咁所以我係完全我係唔擔心有限制，呢個第一點。第二呢，有好多人話我係一個簡約嘅風格，其實我澄清一下呢，簡約唔係我嘅風格，係我嘅態度。我覺得我用一個坦率嘅態度去做一個設計，而我呢係做每個項目嘅時候呢，都一定係以人為本，無論嗰個係一個係最終嘅用家呢，又或者係面对公众嘅咧，我觉得佢哋嘅开心就系我哋最大嘅目标，佢哋嘅满意系我哋最大嘅目标，而我将会我自己个人嗰个设计嘅方法去令到呢样嘢可以做出嚟，风格系对我嚟讲 is nothing。 多谢 Steve 同埋现场观众嘅提问，咁啊，不如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学人沙龙。欢迎大家嚟到第三 part 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空间美学。咁啊 ，Steve， 喺国际都好多实战经验嘅啦，我哋都唔需要多讲。咁我哋作为香港嘅设计师咧，在座都好多学生啊，啱啱出嚟practice 嘅建筑师同设计师。咁大家都相信好有兴趣想知道。咁其实我哋唔单止 Steve 啦，好多我哋嘅香港嘅designer 都喺国际上面都有好多职位。咁其实点解我哋香港嘅設計師、建築師，俾外國人都會覺得我哋會做到佢哋中意嘅設計，不論係我哋頭先講快靚正，還是真係我哋有一種其他地區嘅設計師所 未必有嘅一啲咁樣嘅特色咧？呢、這個我哋可以今日呢、這個 section 我哋研究一下，點解我哋可以做到？我哋諗下點做啊，或者 Steve 曾經做過嘅一啲經驗，點樣可以分享一下？Memphis 先啦，睇下你都喺香港以外都好多項目㗎嘅。 其實咧，我頭先都引咗少少咧個軟實力啦嚇，我哋個城市嘅。硬实力完咗就到软实力噶啦嘛，但系我即系觉得要有对自己有啲批评，我哋先有进步。香港喺呢方面系弱嘅，吓你比起新加坡、比起泰国，甚至乎比起越南啊呢啲而家真系冒起紧一啲年轻嘅国家咧，我哋系少少停滞不前，可能因为嗰个金融城市嘅包袱太重。 我又咁睇喎，其實香港都有好多設計師咧，係出到去國外，即係外國添。時裝已經有我自己諗數手指都兩三個，其實有男有女。咁你講得啱，其實香港係有一個軟實力。我自己覺得嗰個軟實力喺邊度咧，就係、是、我諗一我哋其實依度嘅 training 係唔錯，即係大學啊，甚至係 DI 啊 ，Poly 個 training 係唔錯，我自己覺得依個第一。第二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真係我哋個別嘅設計師係可以將一啲中國傳統加翻上一啲西方嘅，可能係一啲簡約啲嘅理念，而創造到自己一啲嘅。特色都唔頂。嗱，我依樣嘢我唔敢即係亂咁拋啦，但我自己睇到嘅咧，好多時就係喺外國會 appreciate 到嘅咧，其實就係有少少咁嘅 fusion 嘅 style， 我會覺得係對方，因為人哋即係倒翻轉頭，可能西方嘅設計師佢唔會識得即係好著，即係好純粹地運用到。中式嘅 motif 嘅 ，for example， 阿 Steve 你点睇？ 我就比较倾向同意你多啲嘅，咁就我觉得就 Manfred 讲咧，我就有少少唔同意。我觉得我哋其实香港咧系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因为香港系一个真系中西文化交流汇聚嘅地方，咁再加上而家。有即係背向祖國啦，咁我哋祖國亦都定位香港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中心，咁呢方面咧其實係大大即係增加咗我哋喺呢方面發展嘅一啲潛力或者一啲價值嘅。咁啊，譬如好似我自己咁講啦，我哋最初出去外國做嘢，就可能係靠一啲本地嘅客户帶我哋出去啦。無論係一啲室內設計好，產品設計又好。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隨住即係中國嘅文化喺全世界都即係好受關注，咁呢個就變咗係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優勢。咁香港同即係內地或者同新加坡或者同泰國係有一個好獨特嘅一種優勢，係其他地方冇嘅。咁所以我都幾睇好我哋香港嘅即係設計嘅未來。咁同埋就即係頭先阿 Jeff 都講啦，我哋個教育亦都其實做得唔錯嘅。咁當然永遠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啦，係咪？咁所以我對我哋未來嗰一輩或者香港嘅創意產業嘅一個發展咧，我係充滿。好大嘅信心。 系我哋既然咁啊，好开心啊！我哋可以有啲辩论。我都希望你哋系啱嘅。可能我系就你哋后辈啦，我见到嘅前途比较，即系可能比而家嘅前景都有啲，即系睇到成个大环境，可能冇两位师兄你哋毕业嗰阵时咁好。我哋面对系好多挑战，亦都好多尤其是内地嘅设计师好叻嘅吓，呢个都不无可厚非，真系好犀利。所以可能我见到嘅系挑战多啲啦。咁但係有挑戰你先會醒㗎嘛，醒覺㗎嘛，係咪？ 挑戰先有進步， 你先進步㗎嘛。咁所以我都Alan 講，我都做緊好多海外嘅嘢，我哋都俾一啲外國嘅公司垂青嚇，咁我哋都好開心。但係我講緊嘅可能係一種collective 咯，即係始終你睇韓國佢喺80年代、90年代開始發展佢個電影業嘅時候，其實個政府係出咗好多力㗎。你話即係你就算講張藝謀喺80年代、90年代，其實嗰陣時係中 国政府吓，起码佢俾好多一啲机会佢去做一啲好有实验性嘅电影吓，个题材即系俾佢放松咗好多。新加坡都系嘅，佢出咗好多嘅 funding 系俾啲 young architect 设计师去做一啲建筑，例如 Warhol， 佢一定要俾翻新加坡嘅设计师去做。泰国系有条法例系每一间某一啲建筑都系要揾翻泰国建筑师去做，我哋系冇嘅嗱咁。呢、這个唔关我哋要了解自己个问题，我哋先要劲，唔系我哋个教育嘅问题，亦都唔系话即系我哋啲人有几唔叻或者叻，而系我哋需要一个大环境或者政府嘅一啲对于呢件事嘅一啲 awareness 咯。咁而家好有幸，即系有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吓、啊，即系佢或者 DFA 吓、啊，佢开始真系将香港嗰个设计嘅地位尝试做一个半官方嘅力量去慢慢将佢抬高。但系呢样嘢，即系我觉得要而家都系唔知点睇你哋，我觉得都系慢咗啲。我咧， 我唔系特登想造就两个阵营啊。不过不过嗱，我一方面真系觉得系有个优势嘅，做香港设计师啦。虽然我哋经常都会讲，即系香港其实系一个好即系物价指数讲一个好贵嘅城市，我哋工资好贵嘅城市。咁但系设计唔系单讲边个平咁啊，即系我哋唔系产品，即系唔系咁即系工厂啊嘛。咁有好多其实唔同形式嘅嘢喺香港，因为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系中西汇聚嘅地方，有一个好独特嘅文化，令到我哋做到一个有好特别嘅触觉啦，可以咁讲。咁但系我自己嘅体验咧，就系过去嗰20年系几大分别嘅嗱，因为早年少少我2001、2002就上内地工作，嗰阵时做设计，嗰阵时都未必系。即係聚焦做建築添，有陣時有啲產品啊，啲想設計。咁我好記得當時咧，係我哋攞一啲嘅，我哋平時睇開嗰啲設計雜誌嘅啫。相對佢哋話我哋冇呢啲雜誌睇，我哋從來都睇唔到呢啲外國雜誌，我哋係隨手買。咁我仲要買一棟上去俾啲同事睇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哋所有嘅嘢咧，喺我哋接觸開嘅嘢咧，對佢哋嚟講就係好新穎。我哋就係一啲國際級嘅接觸。咁但係20年過去咗啦。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內地嘅設計師，其實已經超越咗我哋，亦都唔係淨內地，根本鄰近國家好多地方係好多人才輩出。咁我反而 observe 到，唔知係咪大家咪同樣諗法，就係反而我哋趨向咗保守嚇，好多我哋年輕一輩又好，我哋嘅可能個政府啊各界係趨向保守，就係我哋想做翻我哋過往。做過嗰啲成功嗰啲，咁反而我哋見到其他地方，似乎佢哋好夠膽啊，都仲係。 但倒翻轉頭，我又要即係話，我有少少唔同意，因為事實上咧，我都見到喺香港其實係有一群年青嘅建築師，甚至係建築師轉做室內設計師，佢哋係好有膽識去創新。咁嗰類嘅創新亦都嗱，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好多時各施各法，我唔否定咧，其實而家國內好多設計師咧，可能係跟咗阿 Steve 學嘢，跟住就即係慢慢去 develop 自己一種嘅風格，甚至佢自己有個 client base， 咁變咗我自己都接觸到一啲情況，就係當我哋即係當係 developer， 國內有工程嗰陣時咧，而家係真係考慮可能用。嗰邊嘅室內設計師都唔定，因為事實上咧，佢哋俾到嘅思維咧係某個程度上係落地啲。倒翻轉頭，但係喺香港咧，我依然見到即係一班係年青嘅建築師啦、設計師啦，佢係繼續去闖自己嘅領域。咁我諗有好多可能係40、40多歲，但係喺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唔同嘅成就，當然啦，未必個個咁快可以去到阿 Steve 呢類嘅大師級，但係我睇到佢哋其實喺唔同嘅範疇度咧，係揾到自己條路咯。其實我好想邀請佢哋呢類型嘅後生設計師或者建築師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大家訪問下佢。 係唔怪之佢擺咗我同你一齊坐啦，我嘅。觀點同你係比較接近，即係我頭先，即係我覺得，即係香港年青一代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咧，我覺得佢哋都好有才華。係 啊， 不過即係當時我哋好彩啦我呢度應該年紀最大，我哋係起步前， 咁我哋當時係有確實係有啲優勢，只不過而家呢個競爭對手好強咁解啫。咁你頭先講到香港同新加坡同韓國去比較，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香港精神。香港仔咧唔怕辛苦嘅，自己做，即係政府都好大嘅支持，但係我哋唔需要即係全部用資源去配合我哋呢個香港精神咧。我哋當年我哋嗰代都係即係一手一腳打出嚟嘅咋。阿 Manfred， 我哋都係咁樣捱出嚟嘅，所以永遠係有機會嘅，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香港建築師、設計師係好國際嘅，即係我哋其實見到嗰啲香港元素咩點樣講啊，魚蛋啊、紅白藍嗰啲咧，喺香港先見到嘅啫。香港嘅設計去到國外、去到世界咧，其實都係好融入去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好靚嘅設計、好好嘅一啲水準出嚟嘅。咁呢啲我諗大家在座嘅各位都可能好多疑問，都想同我哋嘉賓大家分享一下，唔知大家有冇啲問題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傾一傾咧？ 大家好啦，咁我就做地盤嘅啫。我個人認為香港呢個城市嘅建築變得越嚟越悶，越嚟越冇個性啊！即係以前外國人望到我哋香港嘅建築，佢會話：，呢個係香港嘅建築，呢個係香港有挑戰性嘅建築。好似我哋近呢幾年就冇咗呢一種好夠膽嘅精神，做嘅嘢都係抄翻上一版啊，抄翻考再上一版啊，甚至可能係話做翻十零廿年前嘅嘢。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啲咩睇法啦。 係咪要鬥快舉手㗎？ 最啱系最啱系你答， 最有份量答呢个 唔系唔系。嗱，我只系一路听你讲嘢，我就有个睇法啫。嗱，因为事实上咧，好多我同意你嘅睇法嘅，我同意嘅。因为事实上咧，个别嘅香港建筑咧，系真系有时俾人一个感觉系缺乏咗一个独特性。其实有好多种原因嘅，因为香港我谂去到。即係早幾年或者早十幾年，其實係慢慢商業化咗，建築係商業化咗。即係總之你嗰個尺寸嘅單位賣到啦，咁就做多啲囉。咁變咗你好多時就係因為依樣嘢會影響到呢，其實你發覺咦乜今次睇呢個單位又係咁，上兩次睇嗰個又係咁，因為就係一個商業元素嚟嘅。呢個我諗有個咁嘅原因，係令到我都有啲朋友講，令到好多建築師咧係有啲失望嘅都，因為咧好多時就係可能已經有人開咗個職出嚟，個建築師只係幫手啦，我用幫手呢個字執靚嗰個立面，令到佢特別啲。但係當你行到入去咧，發覺好多嘢都一樣。咁但係嗱。虽然个情况系咁，但系咧，事实上我要提出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好特别嘅项目咧，系会有特别嘅设计嘅。咁呢样嘢我谂，我会用一个开放嘅态度去睇先咯。 欢迎大家嚟到第四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空間美學，我哋剛才都好激烈嘅討論啦，講文化啦，講設計啦，講身份啦，咁啊好多我哋在座都其實有教學啦，有講 talk 啦，有多唔同嘅 sharing， 咁啊同我哋自己嘅前輩後輩都好多一啲交流噶，咁其實講到去頭先咁多嘅討論，其實我哋只不過都係想將香港嘅設計、香港嘅建築點樣再帶俾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包括我哋當然自己嘅地方都需要啦。咁只不然就講到去傳承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唔知大家睇下呢一 part， 我哋大家點樣睇法？咁或者我諗由可能 Steve 你講下，睇下你由去當初做設計嘅時候，其實外國人調翻轉啦。点样睇香港设计师？点样睇为之香港设计呢？ 我谂香港嘅设计师、建筑师咧，有好独特嘅优势。头先讲咗啦，我哋一个喺中西文化嘅一个环境里边长大，吸收咗中西文化，呢个第一样。头先 Manfred 又讲咗啦，我哋快靓正，我哋个香港速度咧都真系好犀利，同埋香港人系好灵活，再加上我哋个香港精神、个拼搏嘅精神咧，呢度咧系会即系喺我哋嘅世界嘅竞争力好好嘅。但系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而家咧就全世界都好认同我哋中国嘅文化。 咁呢樣嘢咧係對香港嘅設計師咧係一個好大嘅優勢。譬如好似我自己個人為例啦，即係我有時做啲產品嘅設計啦，做啲室內嘅設計啦，其實我諗下，即係我哋做啲世界一流嘅產品設計，點解佢會揾我呢？佢以前可能幾十年或者幾百年都係用緊一啲即係外國嘅設計師，其實簡單一個原因就係佢哋覺得應該要有中國嘅參與，中國文化嘅參與，再加上我哋有中國嘅市場，咁我哋先有咁嘅機會。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呢，我其實我又覺得好容易，因為只要將我哋中國嘅文化帶落我哋嘅設計度，然之後成為一個產品而係可以銷售俾全世界嘅話呢，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即係一個最大嘅優勢。好似前嗰排我哋就有個法國嘅水晶燈嘅品牌就請我哋去設計佢一個係260周年紀念嘅一個版，咁叫我設計。而呢間燈呢就已經喺全世界呢有好多知名嘅設計師設計過㗎喇，例如好似 Philip Stark 啊、 Marcel Wonders， 咁係第一次搵一個亞洲人設計，咁當然即係我自己一個好嘅好大嘅榮幸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榮幸係屬於即係成個華人社會嘅。咁我就諗，如果我再設計支燈係冇一啲中國嘅特色或者即係中國文化特色，我覺得係即係嘥咗呢個機會。所以我好大膽咧，就用咗青花瓷同水晶去配合。我個 proposal 出去一睇，即刻拍板啦。咁而且又即係喺世界上或者喺好多地方咧，都引起好大嘅回響。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華人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我哋除咗係做自己要做嘅嘢之外咧，我哋都肩負咗一個推廣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使命。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 我都講下非常喜歡呢盞燈啊！我自己都想買一盞，不過可能要食六個月都唔食飯啦咁樣。我都覺得其中一個中華文化嘅即骨髓就係我哋個服務態度。其實我哋個有種匠人精神，其實日本啲服務都好好啊，其實都係學我哋中華文化嘅。咁但係我哋好多年記得咗，自己其實都係好殷勤、好誠懇、好有孝心、好有義氣，好日禮義廉恥一個一個國邦嚟。咁我都覺得啱啱都係有一位好似 Steve 咁有份量嘅設計師，啱啱睇咗佢有個網嘅網課Tony Chi， 咁佢就話其實空間酒店係一個叫做 hospitality 嘅延伸，即係 hospitality 即係如果中文你可以講係一種叫做服務態度嚇。咁其實我諗我哋除咗作為一個中華兒女啦，我哋嘅設計唔應該淨係俾喺嗰個硬件度，而個軟件我哋唔全嚟嘅，冇可能。咁我舉講個例就係話啲酒店，而家我去啲民宿啦，佢一定會有個伴手禮送俾你嘅，最後即係送對拖鞋又好，通常有啲茶葉咁。你其實呢個咪就係一種心意咯。啊，我送個俾你，仲要手寫添嘅，呢都係設計嚟㗎，係咪？嗱，咁你其他嘅民族睇到又覺得哇叻喎，呢班中國人好勁喎，我哋又要學佢啦，咁大家咪好起嚟咯。所以我覺得設計唔係淨係我哋一種叫做對點樣去搬弄一啲硬件嘅條件嘅一啲優勢，而係我哋點樣諗多啲同人之間嘅一啲關係。而呢樣嘢其實根本喺我哋骨髓裏面，我覺得係咁。 唔係，我都要分享翻。其實正話你講嗰、那個，譬如 Tony Chi 啊、桂魚堂咧，其實佢做佢所有 project 咧，都係將正話你講嗰個 idea 咧，係擺落去。但係好多時因為 operation 唔係即係有 跟唔到啊， 未必跟得到佢咁 idealist， 即係咁理想化嘅心態，所以就可能到咁上下咧就會偏離咗。咁呢樣嘢係可惜嘅，但係就。最低限度呢個設計層面度呢，佢係真係有考慮到。咁呢樣嘢其實亦都應該要鼓勵返新進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呢，一樣嘢就真係以人為本，即係你要諗清楚嗰個點樣用點樣做。咁但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我真係覺得其實而家有啲後又唔可以話後輩嘅，因為我自己老啫。其實即係有啲比較年青啲嘅設計師咧， 後輩係後輩 啊。咁咧，我因為我舊陣時有好多 project 咧，係話到明要 incubate 一啲年青設計師嘅，即係雖然係大 project， 我哋都要揾啲位俾佢 等佢去发扬佢嘅光大。唔系你已经出咗名嘛嗰阵时。咁变咗咧，我哋真系睇得到咧，佢哋做嗰阵时咧系有个 heart， 有个 heart 落去摆落去。咁慢慢啦，咁多年啦，我都睇到佢哋嘅成长。咁而当然啦，正话你讲嗰样嘢咧，你讲紧嗰阵时就谂，令我谂起咧。我旧阵时有个 project， 佢系隔篱有个旧戏院，我哋个住宅就揾咗一个即系全新嘅夫妇设计师去做，咁佢哋做嘅 presentation 做得好简单啦，好 down to the point 啦，但系佢每次做完咗之后都会留低一个好细嘅模型 frame 好咗，送翻俾我哋个 senior management。 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同你正话你讲嗰个感觉呢係有少少类似嘅，即係有时做 presentation 唔係话早晒啦，睇完个 powerpoint 啦，鍾意啦，而係即係点样埋尾呢，点样令对方即係你 present 嗰个人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呢，呢样嘢係重要囉。 其实我都觉得今節真係好啦，今節大家即係好同意，即係我香港係都仲係有嗰個好獨特嘅優勢。 有㗎，我覺得 係有優勢。譬如話嗱，當然我哋地理上有一啲，如果講園景設計咁計啦，有一啲譬如話北方園林同南方園林好唔同，咁南方我哋就講好多嶺南園林，咁其實嶺南園林佢可能嚟自嗰個嶺南嘅畫。嗰啲其實根本係香港孕育好多大師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有條件係攞呢個優勢去發揮出去，再現代化或者點樣。咁同時間我哋亦都覺得就係頭先講緊嗰啲嘅軟實力啊，我知道有一個園景師，即係佢因為做咗一啲嘅主題公園啦，可能一啲國際嘅主題公園，咁去到內地都好多主題公園想做噶嘛。咁但係你知主題公園唔係淨硬件。咁佢就會合作啦，即係呢個 Steve 亦都好多呢啲經驗啦，就係同一啲品牌合作，就係做埋佢嘅 partner， 因為佢唔係淨係嗰個主題公園，佢裏面究竟嗰啲吉祥物啊，喂嗰啲 souvenir 點搞咧？話呢啲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國際嘅主題公園經驗咧，咁覺得有優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幾獨有嘅嘢咯，咁如果我會睇就係香港嘅。下一代點樣去利用翻我哋固有嘅優勢，而去夠膽去放膽去走出去出邊咯？ 唔好睇翻之前，因為咧其實等於有本書都有講啦，你塊芝士俾人搬走咗，應該係要去第二度揾芝士，就唔好起翻原本個位。喂，嗰陣時阿 Steve 係咁做喎，我點解咁做又唔得嘅咧？我覺得唔應該係咁，佢哋應該攞個精神，而唔係攞。佢曾經做過啲咩？嗰陣時點樣點樣點樣？因為個世界已經改變咗。唔 好意思啊 ，Steve 點睇咧？ 我想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香港唔好淨係睇香港自己。今日我哋真係有即係祖國喺我哋嘅背後。其實我好多時候我哋出去做設計咧，嗱你諗下，我哋做室內設計，我哋啲傢俬打板冇國內嘅公司，我哋點打板？時間、質量。造價成本，所有都係呢樣嘢。仲有我哋一啲文化嘅一啲即係參考，全部都可以喺即係國內可以去提煉到出嚟。再加上如果唔使去到咁遠，淨係大灣區，我哋都有排玩啊！啫。 咁呢一個我又帶出一少少討論啦，陣間可以。咁其實係我覺得頭先講 marketing 啊，即係點樣去除咗我哋做好設計之外，點樣將我哋sell 去即係。令到大家知道咩叫為之香港設計、中國人嘅設計呢方面，我覺得都好重要，因為面對實在太多競爭，太多成個世界點樣去我哋作為華人、中國人、香港人嗰個設計，除咗睇得靚之外，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文化方面、服務方面，都可以將佢成件事一個好好嘅設計一個 package 俾人去欣賞到咧。呢、這個我諗。可以再分享一下，咁其實去到呢個位咧，我可以俾大家現場觀眾都有一個機會同我哋一齊交流，去問一問大家我哋嘉賓嘅一個問題嘅，睇下邊一位會有一個問題可以問一問啦。 咁我想睇下大家嘅睇法，對於科技同埋 AI 對於將來建築同埋設計喺未來幾年嘅影響嘅。 就如果講 AI， 我自己諗啦，我絕對覺得將來 AI 會取代咗大部分我哋建築設計或者室內設計嘅大部分嘅前期嘅流程，甚至乎 production。我敢肯定可能個職業上面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未必需要再係咁多人去做一件事。當啲機械化嘅嘢俾機械做咗之後咧，更加我覺得喺人嗰方面咧，其實就要再多啲時間。就可以多啲時間去擺落去我哋個設計裏面，呢個係我嘅諗法。當然你話再過多十零廿年，個 AI 會再勁到連人嘅思想都可以模擬埋咧，呢、這個我依家唔敢講。但係我相信未來呢三五七年咧，個轉變就會係基本嘢咧，可能好多嘢都唔需要大家去做。但係人嗰方面咧，我覺得就好多時間同埋好多資源，我哋可以擺落去，令到嗰個豐富咗 AI 暫時都未做到，對於人嗰種温度啦。對個客個要求，佢唔係可能佢都係望咗電腦同你講，但係你始終真人對真人嗰、那個interaction 係取代唔到嘅，呢、這個就是我嘅諗法啦。 我或者都講少少，我覺得最後嗰點好重要，就係、是、我一路都思考嘅呢樣嘢，因為我估你個問題其實係 generic 嘅，即係唔同設計專業都有呢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其實都做緊好多嘅 technology adoption。吓，唔理佢系乜嘢，咁其实佢系取代咗某一类别嘅工作，就系嗰个 production 嗰部分。但系我经常同我自己啲朋友同事讲咧，我觉得设计专业系一个人嘅专业嚟嘅。我最担心嗰样嘢唔系嗰个 technology adoption 嘅问题，我反而最担心咧就系有阵时而家开始会见到咧，就系有啲年轻啲嘅同事咧，佢可能系 AI 直接取代咗佢思考嗰部分。譬如佢写篇嘢出嚟，原来佢唔知道自己写咗咩嘅。咁呢個先係我最擔心，因為其實你一定要有個思考過程，出到嗰嚿嘢，咁嗰個先至係你嘅嘢咯。 多謝曬咁多位現場觀眾同我哋嘉賓一個咁熱烈嘅分享啦。咁我哋今日再一次多謝 Steve 嚟到我哋學人生龍嘅空間美學，同我哋討論城市同空間同建築之間嘅關係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學人生龍，下個星期再見。